朝鲜全民族反对北京核战争演习紧急对策委员会发言人就美国最近根据对朝极限施压政策推进高强度制裁活动，与此同时向朝鲜半岛及其周边接连投入侵略性和战略资产进一步加大军事威胁力度一事29号发表了谈话。谈话指出，目前美国策划向第七舰队的作战水域西太平洋海域投入尼米兹号核航母打击群和已经部署好的罗纳德里根号核航母打击群一起强行针对朝鲜半岛有设施的海上作战。在这种情况下，6月20号美国向南朝鲜上空出动部署在关岛的 B1B 核战略轰炸机编队进行了模拟轰炸训练，而且大肆广告说今后每月一次以上向朝鲜半岛地区出动战略轰炸机，使之定例化。尤其是美国在全罗北道群山美帝侵略军空军基地闪电般的部署灾兹姆远程空地导弹，以图对我国首都平壤和主要战略对象实施军事打击，而且唆使霸占南朝鲜美军第二师师长出面于公开场合大肆宣扬韩美联合训练的扩大。谈话指出，这直接说明美国在朝鲜半岛一定要发动核战争的军事企图已经进入了冒险的实行阶段，而且在极限施压在基础的政策中，军事上选择案排除在外。这一特朗普政府的广告只不过是掩盖包括先发制人核打击在内的北京战争挑衅阴谋的欺骗而已。侵略者美国打错了算盘。声明指出，傲慢无礼的洋基士虚张声势是可能在别的地方行得通，但对我国军民是绝对行不通的。我国已做好决战准备，应付美国所要求的任何形式的侵略战争。谈话强调，美国特朗普政府理应看清我国军民要彻底清算反美大决战的灭敌气概和意志，对冒险的军事妄动所导致的破产性后果深思熟虑，而且不要轻举妄动。